而且好多词应用起来比较广。 对，总结一下，那个 sure 是确定的意思，sure 是使确定。 对 ，tend 是稳稳的拿住 ，attend 就是通过什么自己的努力啊，获得了一些什么东西。 没错 ，attempt 是一种诱什么一种企图， 对别人来说是诱惑你，所以你就是要尝试做某事儿。 attempt， attract 是吸引， 对 ，attribute 是归因。 还有 attach 就是这个附上啊依恋啊这样的意思 attachment 也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恋 对没错 然后跟空气相关的一系列的词语空中飞的航空、航线飞机 还有这个航空港机场、 机场 对 等等都是这些 嗯 ，A 打头的这个词前缀呢，我们差不多就学到这里。 哎，真是啊！ 从下周开始呢，我们进入 B 打头的前缀了。 对，没错。 哎，大家会发现啊，前面这些词根一定要认真记好。 嗯， 因为以后会反复出现。 你后面学词根的时候，就会觉得又是见到老朋友了， 见到老朋友了啊，又亲切呢，又陌生。 对，没错，没错。 好，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英语 PK 台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会在节目晚些时候呢，为大家推送今天的音频和全文版。谢谢富妈，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高山滑雪世界杯是由一群滑雪比赛爱好者和专家于1966年发起的一项高山滑雪巡回赛。发起者中包括法国记者塞尔日朗，以及来自法国的奥诺雷邦尼特和来自美国的鲍勃比利两位高山滑雪队的董事。在同年，由国际滑雪联合会与智利波地略举行的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期间，这项赛事很快得到了国际滑联主席 Mark Holder 的支持，并在1967年与黎巴嫩贝鲁特召开的国际滑联春季大会成为国际滑联正式赛事。首届高山滑雪世界杯赛于1967年1月5日在西德的贝西特斯加登举行，法国的让克洛德安托基利和加拿大的南希格林是前两个赛季的总冠军。比赛主要是在滑雪圣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举行，并经常在斯堪的纳维亚、北美和东亚进行分站赛事。选手们竭尽所能在四个项目上争取最好的发挥，回转、大回转、超级技以及下坡。世界杯是每年举行一次，被认为是仅次于四年一届的冬奥会的高山滑雪赛事。许多人甚至认为世界杯是比冬奥会及两年一届的世锦赛更有价值的赛事，因为它要求选手在整个赛季始终保持极高的水平，而不是仅仅在一场比赛。The FIS Alpine Skiing World Cup is the top international circuit of alpine skiing competitions launched in 1966 by a group of ski racing friends and experts, which include French journalist Serge Long and the alpine ski team directors from France, Honor Bonnet, and the U.S. Bob Beattie. It was soon backed by International Ski Federation President Mark Hodler.During the FIS Alpine World Ski Championships in 1966 at Botelho, Chile, and became an official FIS event in the spring of 1967 after the FIS Congress at Beirut, Lebanon. The first World Cup ski race was held in Berchtesgaden, West Germany on January 5th, 1967.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